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3回，也不知那一夜谢之芳和谢夫人在房中说了些什么。到的第二日，在谢夫人的安排下，朱多家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小少爷筹备远行所需之物。辽东战事紧急，蛮夷知晓了宁王不在军营的消息，屡次侵犯边关，因此宁王安抚了人心惶惶的党羽，往江南因贪墨案而空缺出来的官位上又重新安插了许多人手，这便着急动身回去。临行当日，谢之芳左右踌躇，到底按捺不住思念姐姐的心情，使安寿来到流光院门外探头探脑，打听谢之真的情形。谢之真昏昏沉沉地睡了许多日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形销骨立，病如息子。他隐隐约约听见琵琶和安寿在窗外说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一个态度严厉，另一个小心翼翼。琵琶道： 夫人已然发过话，不叫我们跟小姐提及，少爷打算去。 说到这儿，他顿了顿，含糊地略过接下来的话，打发安寿离开。 你快回去吧，告诉少爷，小姐这里一切都好，我们会小心服侍的。过几日，我和青梅随小姐一道去安陵，必不让小姐受委屈。 谢之真听出话音不对，心里慌得厉害，强撑着半坐起身，隔窗唤安寿进来回话。须臾，安寿跪在地上，冷汗直冒，暗暗叫苦。这趟差事不好当啊，谢夫人明令禁止府中下人搬弄口舌，打扰大小姐养病，尤其不能提少爷即将亲赴战场的事。可少爷方才虽然没有明说，叫宁王府的太监们催了3回5回，还是只顾严挨着不肯动身，那意思也明晃晃地在那儿摆着，他是想在临行前再见大小姐一面呢。 阿当打算去哪儿？ 谢之真病恹恹地靠在绛红色的靠枕上，云鬓半偏，挽成了家常发髻，雪白的脸不施脂粉，清丽柔弱，惹人怜惜。他的声音有气无力，却透着几分遮掩不住的担忧。安寿不敢抬头，硬着头皮答道： 少爷，少爷要出趟远门。 去哪里？何时回来？ 去。 安寿吞吞吐吐了半天，顶着琵琶杀人一样的目光，把心一横，实话实说： 少爷他打算去辽东。 辽东？ 辽东苦寒荒凉，战火不断，并不是什么好去处。谢之真冰雪聪明，几乎立时就猜出了谢之芳远行的目的，俏脸变得煞白，撑着残弱的身子就要下床去。 小姐，小姐，您病还没好，可不能出去。 琵琶见势不好，连忙过来跪在床前，双臂张开拦住他的去路。他怕的不只是自家小姐体力不支，更怕他一时心软，叫谢之芳钻了空子去，做了违背自己心意的事。 阿达要去从军是不是？你们全都知道，只是瞒着我一个。 琵琶无言以对，伏在地上叩头，哑声道： 千错万错，都是奴婢们的错。圣旨前几日便传了过来，因着小姐生病，我们一直不敢告诉您。不过此事已成定局，小姐赶过去也无济于事。 谢之真充耳不闻，用尽仅剩的力气推开他，只裹着雪白的罗袜，恍恍惚惚地往门外走。多日未见日头的眼睛撞到绿的叶，紫的花，立时便疼痛灼热，幻化出千万道光影。 小姐！ 琵琶也不敢拦，提着绣鞋追上来，跪在他脚边哄着劝着， 好歹把鞋穿上了，又往他身上披了件外伤，使几个机灵些的小厮抬软轿过来。时日已到初夏，热气渐渐泛上来，坐在轿子里的谢之真却冷得直打哆嗦。谢之方久等安寿不至，实在没法子，带几个下仆辞别了谢夫人，一步三回头地往外走。他带的行李并不多，轻车简从，加起来也不过一辆马车，两个衣箱，衣襟里揣的银票却不少。他利落地翻身上马，拉动缰绳，刚走出两步，身后便传来一声肝肠寸断的呼唤。 阿唐！ 谢之方眼睛里瞬间蹦出亮光，他御马回身，贪婪地望着消瘦了许多的姐姐。此情此景和前世里的离别完全重合。他眼角酸涩的厉害，却强忍着没有哭，而是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往谢之真的方向靠近。谢之真拒绝了琵琶等人的搀扶，步履踉跄地冲到弟弟面前，伸手牵住缰绳，带着哭音问道： 阿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 对他安危的担忧暂时压过对炽热感情的恐惧和抵触。谢之真顾不得和他冷战，顾不得去想怎么才能让他回到正路上，只是本能地抓紧了缰绳，不肯放他离开。弯下腰去，谢之方低着头，将这几日的惊心动魄用寥寥数语带过，说得云淡风轻。 我想了个别的法子转换，背离太子，投靠宁王的阵营，求得他和丽贵妃的庇护。如此，姐姐不需要选我，更不用屈就那个混账王八蛋，便可从这场浑水中脱身。 他看着姐姐满脸的泪水，心如刀绞，声音却前所未有的温柔。 姐姐，别再哭了，这样不好吗？ 纪文锦毕竟是他前世旧主，他再了解不过，因此不过小施手段，略吃了些苦头，便顺利地入了对方法眼，改换门庭，将自己卖了个好价钱。谢之真只顾摇头，珠泪乱飞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你前世里跟着他，不是落了个万箭穿心的下场吗？为何这回还要重蹈覆辙？更何况战场上刀枪无眼，也不是次次都有那么好的运刀，万一你有个闪失，我怎么跟死去的母亲交代？阿唐，你不需要为了我做出这样的牺牲。 谢之方眼睛亮了亮，俊俏的眉眼软和下来，从袖里掏出帕子给他擦泪，却小心地没有碰触到他脸上的肌肤。 姐姐心里其实是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全自己，绝不是丧命于战场。再说，怎么能说是牺牲呢？能换姐姐平安顺遂，远离豺狼虎豹的觊觎，实在是再划算不过的买卖，我乐意之至。 谢之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的感情，身形僵硬，双手却固执地紧握缰绳不肯放手，仰着脸央求他： 阿唐，你能不能不要走？ 她生得这样美，语气绵软，眼含秋水，深情殷切，便是铁石心肠也忍不住会动容。谢之方收敛了笑容，眼神渐暗，沉默了许久，方才开口道： 姐姐，如果你想要我留下，我当然可以留下，但是你得想清楚， 留下我意味着什么。你知道我的心思，也了解我的脾气。既然迈出了那一步，我便从来没有想过回头。留下来之后，我必然不甘心只做你的弟弟，我要做你的心上人，做你的夫君。我要拥抱你，占有你，对你做很多只有夫妻才能做的亲密事。我要带你离开这里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和你耳鬓厮磨，朝夕相守，不离不弃，白首偕老。 他说得很认真，瞧见谢之真下意识松开缰绳的手，心里好像被什么利器戳开一个大洞，痛得喘不上来气，稍稍缓了一会儿方道： 你愿意吗？ 玉手无力地垂下，鸦羽一样的睫毛不停颤抖。谢之真的声音很轻，却透着与他如出一辙的固执。 就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吗？我还拿你当弟弟，照顾你，关心你，你也还拿我当姐姐，你就像其他的世家公子那样娶个门当户对的妻室，生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等咱们各自成家渐渐老去，也依然可以找机会见面，叙一叙姐弟情谊。 谢之方坚定地摇了摇头： 不能，我做不到。 二人注定没有办法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。谢之方从姐姐的态度里窥到答案，把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挥散，近乎冷漠地转过身，带领夏普和兵士们离去。他听到他在背后哭泣，知道他撑着病弱的身子追了上来，又被谢夫人和丫鬟们拦住。他明白，只要答应他的条件，一切都可以回到之前那种皆大欢喜的圆满中。他更加清楚，只要自己回头，看见他哀痛欲绝的脸，一定会忍不住跳下马奔过去，忘记所有的筹谋和计划。可他到底克制住了强烈的冲动和汹涌却无处可去的情感，快马加鞭，一步步离他远去。自这一日起，他再度步入这场九死一生的诡谲棋局，直指黑白，搅动风云。他不想再涉足血腥无情的战场，厌恶那些肮脏龌龊的手段伎俩，对心机深沉身手莫测的纪温瑜既有着刻骨的仇恨，又有着死在对方手里留下的心理阴影。重活一世，他原本无意报仇，只想混吃等死，做一个日日吃喝玩乐风流快活的纨绔子弟。可是最终他还是克服了所有的倦怠与恐惧，走向他该走的路。这一回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保护最在意的女子。这一回他也不必再做笼中雀，可以变成溪中的游鱼，山间的百灵，拥有世间女子皆不敢奢望的自由。他会带她堕入修罗战场，万丈红尘，用性命护她一世周全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